运，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，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

5月3号，明天就是车展的最后一天了。如果看新闻发现有想买的新车，那就赶紧抓紧车展的尾声吧。车展期间，周边道路是有交通管制措施的，所以来车展最好是坐地铁来，买完车直接开走。那如果你有要开车经过京承高速、机场高速、京密路的计划的，最好呢是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，避免你堵在路上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寸寸落得如此下场，你满意吗？我们告别说谎，

我摇摆梦的旋律，幻想你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